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第24集。 有燕发现女人们在交换眼色，她不知道女人们是什么意思，但是看样子他们对同源带来的两个高中生的外表并无不满，所以暂时可以放心。有燕觉得房间很暗，原来玻璃窗外还有防雨窗，而且照明全靠一个照了藤制灯罩的灯泡。 可能是为了掩饰年纪吧，才把房间弄得这么暗。 马尾女的皮肤和她的女同学完全不同，在身边近看时一目了然。同源用托盘端来三瓶啤酒、五个玻璃杯，以及盛了四种米果和花生的盘子。他把这些东西放在众人面前，又立刻回到厨房，接着送来一个大披萨。 你们两个饿了吧？ 同源说着，看着有燕和村下。女子和有燕他们互相斟酒，开始干杯。同源在厨房翻找着包。 他不喝啤酒吗？ 有没有女朋友？ 没有。 真的？为什么？ 为什么？不知道，就是没有。 学校里应该有很多可爱的女生吧？ 有吗？ 有燕拿着玻璃杯歪着头。 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你眼光很高。 哪有，我才没有呢。 照我看，你要交几个女朋友都没问题，你就放手去追嘛。 可是真的没几个可爱的。 是吗？真可惜。 说着，马尾女把右手放在有燕的大腿上。和女子的对话正如同源先前所说，你来我往的都是没有意义的话语。 这样真的就有钱可拿吗？ 有燕觉得不可思议。话很多的是短发女和马尾女，牛仔女只是喝啤酒听大家聊天，笑容也有点不自然。短发女和马尾女殷勤地劝酒，有燕来者不拒。半路上同源交代过，若是对方劝烟劝酒，尽可能不要回绝。 大家好像聊得很开心，来一点娱乐节目吧。 过了30分钟左右，同源说道。此时有燕已经微有醉意。 新片儿。 短发女看着他，眼睛闪闪发光。 是啊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。 有燕早就发现同源在餐桌上组装小型投影仪，她正想问同源要做什么。 什么片子？ 这个嘛，看了就知道了。 同源不怀好意的一笑，按下了投影仪开关。机器发射出来的强光立刻在五人面前的墙壁上形成一个大四方形，看来是要直接将白色墙面当作屏幕。同源对有燕说， 不好意思，帮忙关灯。 有燕探身关掉开关。这时同源开始播放影片。那是8毫米的彩色电影，没有声音。但没播多久，有燕就明白了是哪一类电影。因为径直就出现了赤裸的男女，而且一般电影中绝对不能拍出来的部分也一览无余。有燕心跳加速，这并不只是喝啤酒有了醉意的结果。他虽然看过类似的照片，但影像还是第一次。 哎，好夸张啊，原来有这种做法呀。 女人们可能是要掩饰尴尬，嬉闹着发出评语。她们并不是对彼此说，而是朝有燕和村下说。马尾女在有燕的耳边轻声说， 你做过这种事吗？ 没有。 她这样回答的时候，声音不中用的发抖。 第一部影片大约十分钟便结束了，同源迅速更换录像带。在这个空档，短发女说道， 哎呀，怎么好像变热了。 她说着脱下了衬衫，上身只穿着胸罩，投影仪的光线把她的肌肤照得发白。就在她脱完衣服之后，牛仔女突然站起来， 我 才说了这几个字，嘴巴就闭上了，好像不知道说什么好。调整机器的同源问， 要走吗？ 女人默默地点了点头。 是吗？真遗憾。 在大家的注视下，牛仔女走向玄关，刻意不和任何人的目光接触。她走之后，同源锁好了门，回过身，短发女痴痴地笑着说道， 对她大概太刺激了吧。 一定是三对二，只有她落了单，都要怪亮没有好好招呼她了。 马尾女说着，声音里夹杂着优越感。 我是在观望，不过她好像没办法接受。 短发女说， 亏我还特地找她来， 有什么关系。好了，继续吧。 好，马上来。 同源打开投影仪的开关，墙面再度出现影像。马尾女在第二部电影放到一半时，脱掉了长裙。衣服一脱掉，她便把身体靠过来，往友艳身上磨蹭，小声耳语： 没关系，你可以摸。 友艳有了反应，但这是因为被半裸的女人勾引，还是因为看了太过刺激的影片，她自己也不清楚。只是到了这一刻，她方才明白这份工作真正的内容。她感到不安，并不是因为想逃避即将发生的事情，她担心的是到底能不能做好这份工作，因为他还是处男。友艳家位于国铁板河线美张园站旁，坐落在小小的商店街之后第一个转角，一栋两层木质日式住宅。 你回来了，哎呀，真晚，晚饭呢？ 看到他，母亲房子便这么问。已经将近十点了，以前晚归会被唠叨，但上高中后很少再被说什么。 吃过了。 简短的回答之后，友艳回到自己的房间。一楼一间三叠的合室是友艳的房间，以前是储藏室，她上高中时重新装修作为她的房间。友艳一进房间，在椅子上坐下，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眼前机器的电源，这是他每天的例行公事。机器指的是个人电脑，实价将近100万元，东西当然不是他买的，是他从事电子机械制造工作的父亲利用关系便宜买来的二手货。当初他父亲想学电脑，但才碰了两三次便束之高阁，反而是友艳对其产生了兴趣，靠着看书自学，现在已经会写一些小有程度的程序了。确认电脑开启后，友艳打开旁边录音机的电源，敲了敲键盘。不一会儿，录音机开始转动，从喇叭里传出的不是音乐，而是混杂了杂音和电子音的声音。他把录音机作为记忆装置，将长长的程序转换为电子信号，先以卡带记录，使用时再输入电脑。比起过去使用的纸带，卡带虽然方便，但有输入费时的缺点。花了将近20分钟输入后，友艳再度敲键盘，14英寸的黑白画面上显示出 Westworld 的字幕，接着显示出是否开始游戏，开始选择一，退出选择零的字幕。友艳 按下了一，又按下回车键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